是昆仑山大冰川的九层妖楼，诡异神秘的火瓢虫，史前灭绝的怪兽，民间的种种传说，到底是空穴来风，定是确有其事呢？苏FM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战斗接近了尾声，零星的枪声依然此起彼伏，阵地上到处都是硝烟，战壕里面横七竖八地堆满尸体，坑道中大约还有六七个残存的越军。我带着人将所有的出口都封死了，我向坑道口对着里面大嗌：也不冲攻耶，重宽空洞边来。其余的士兵亦都跟着我一起嗌了。这句话呢是越南话来的，意思是缴枪不杀，优待俘虏的意思。当时的一线战斗部队都配发了一本战地手册，里面有一些用汉字著名读音的常用越南语，比如讲格爱那奈，意思是举起手来；布库阿伊那奈，意思是举起手不准动。这些都是俘虏敌人和圈航时候用的。另外还有一些是宣传军队政策的。对越南老百姓来讲，其实在越南的北方民族众多，越南官方语言还不如汉语流行得广，大部分越南军人都懂汉语的。被团团包围的越南人在坑道深处用一梭子弹作出了回答。我将钢盔掉在地下大闹：你老尾，你班契弟想死定了。另翻转头对企在我身后边的战士发出命令：集束手榴弹、火焰喷射器，一起来做低班契弟。集束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是对付向坑道中顽抗的敌人最有效的手段。先用大量的手榴弹压住，再用火焰喷射器进行绞杀。成捆成捆的手榴弹掉了入坑道，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声之后，我们用火焰喷射器向住洞口猛喷，烟火和焦臭熏到人连眼都睁不开。我拎住冲锋枪大头就冲了入坑道。这个时候我在最里面发现一大捆还未爆炸的手榴弹，我即刻带着战士翻转头向外冲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一声沉闷的爆炸，我的身体被冲击的气浪震冧，眼前一黑，感觉眼前就被蒙上了一层泥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搏命用手乱咁搲，心里头讲不出咁恐慌。这个时候我的手腕被人捉住，有个人对我讲：同志，醒下了醒下，你是不是犯恶梦啊？我擘开眼睇一睇四周，两名列车乘务员和整个车厢的旅客都在看着我，所有的人块面都带着笑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正话是在发紧梦啊。我长长地唞了啖气，对啱先的噩梦还心有余悸。估不到坐火车回家都可以发梦，这次真是鱼。我尴尬地对大家笑了笑，这个可能是我这世人笑得最难看的一次了。乘务员见我醒了，讲给我知就快到终点站了。我岌了下头，拎着自己的行李逼到了两节车厢连接的地方，坐在行李包上面点了支烟，猛索了两啖，脑里头还是挂着那些在前线的战友。不着军装真是很扭拧，行路都不识行。回去之后怎么跟爹交代呢？他老人家若果知道我被部队烹了回来，还不拿皮鞭抽死我吗？十几分钟之后就到了站了。我回到家，在门口转了一圈，不敢入去。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乱咁行，心里头盘算着怎作个大话将他老人家蒙混过去呢？天色渐晚，我入了一家饭馆想吃些东西，一看个菜牌吓了一跳了。 因为呢几年啊，我根本就未喺外边食过饭，估唔到依家嘅菜贵成咁嘅，一盘鱼香肉丝都话要6蚊喎。睇嚟我呢3000几蚊嘅服员费，亦只系够食500几份呢啲嘢。我点咗一碟宫爆鸡丁同埋2碗饭，仲要一支啤酒。后生嘅女服务员同我推荐啲咩海鲜，我打死都唔要啊！佢细细声咁闹一句，翻住白眼，嬲爆爆咁啊，转身去同我上菜啦。我费事同佢一般见识啊！我当咗整整10年兵，出过汗流过血，出生入死，就值呢500份鱼香肉丝。谂到呢啲，真系使我觉得好无奈，都唔知笑好咧，定系喊好咧。不过随即一谂，同嗰啲喺战场雪山上面牺牲嘅战友相比，我仲有咩唔知足嘅呢？呢个时候，从外边又嚟咗一个客人，佢戴住一副仿美国进口嘅大蝦毛镜。我睇佢嘅穿着打扮，喺当时嚟讲，算系相当时髦噶啦。于是我就睇多咗两眼，嗰个人都睇到咗我，对我打量咗半日，行过嚟坐喺我对面。我心谂，这个人咩回事呢？咁多空嘅台凳佢唔去坐，系都要坐埋嚟同我逼埋一齐，系唔系啲流氓想过嚟搵麻烦呢？嚟路尾啊，嚟得好！我正冇地方发泄，谷住啖气，正想搵人打翻餐。不过睇佢个样子，又好似有啲眼熟。佢块面俾个死人大蝦毛镜遮住半边，我一时都谂唔起呢个人系边个嚟嘅。嗰个人托一托鼻梁上面嘅大蝦毛镜，开口对我讲：天地盖地虎。我心谂呢句话点解咁熟嘅，于是就顺口就答啦：宝塔镇河妖。对方又问：点解面红啊？我一竖手指公就答啦：搵唔到老婆好心急啊！点解又白晒呢？娶咗隻老虎乸吓亲。我哋两个同时抱住咗对方，我对佢讲：肥仔啊，你冇諗到中央红军又返嚟呢？肥仔激动到都就快喊啦：老虎啊，我哋终于又会师啦。呢几年呢，我哋都通过唔少次信嘅，但係远隔万里，始终都冇见过面。諗唔到一翻醒就喺饭馆度撞到，真係啱啊。肥仔嘅阿爹比我阿爹嘅官就大得多啦，可惜文革嘅时候就俾人整得惨啦，一下冇顶住就死喺牛棚度。几年前肥仔返城之后搵咗份工，做咗都唔够一年啫，就因为同领导打交冇做啦，于是自己做起炒卖嘅个体户，从我哋呢边向北方贩卖流行歌曲嘅录音带。咁多年冇见，我哋两个饮到面都红晒，我将要讲嘅大话都全部唔记得晒。翻到屋企之后，酒后吐真言，将啲事情嘅经过同我阿爹讲咗。点知佢唔单止冇嬲，反而仲好高兴。我心谂啊，呢位老人家越老觉悟越低，睇到自己个仔唔使上前线，仲高兴得落嘅。服转办同我安排个工作，是去一间食品工厂当保卫科的副科长。我在部队的时间太长了，不想再过这种上班落班这么有规律的生活，就没去到。我和肥仔一起夹粉去了北方做生意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进入80年代了。我们都三张几夜了，生意越做越惨淡，不是说储钱娶老婆了，连食饭都就快成问题，经常就要翻屋企攞钱嚟救急。呢几日天气唔错，万里无云，我哋两个一人戴咗一副太阳眼镜，着住大喇叭裤，响北京嘅街头推住部三轮车，车上面放咗块板，摆满晒磁带，攞个烂录音机拖住两个打擦锣嘅喇叭，哔哩哇啦咁放住当时台湾嘅流行歌曲。有个戴眼镜嘅女学生行咗过嚟，拣咗半日问：有冇王杰实借利斯啊？呢个以前我哋系入过货嘅， 两日之前就卖晒啦。肥仔嬉皮笑脸咁对住佢讲： 哎呀，我话姐姐仔呀，呢个咩年代呀，仲听佢哋啲歌？你要听呀，都听邓丽君、千百惠、张艾嘉啦。你呢你呢，攞几盒返去试下。我向毛主席保证，真係好正 㗎。女学生睇肥仔唔似係好人，掉头就走。肥仔喺后边闹： 顶你个肺呀，呢个傻妹嚟嘅，电电佛佛咁，真係冇品味呀。 我话佢啦：吓乜你依家讲嘢咁阴阳怪气嘅，唔怪得知吓亲个姑娘仔啦。肥仔讲啦： 我讲嘢不嬲都係咁㗎啦。 我提议话依家北京嘅生意太难做啦，过几日我哋去西安算啦。肥仔想话解释下，讲佢早上几辈都係北京嘅。点知仲未讲完啫，突然指住街道一边嗌啦： 我顶，工商嚟扫荡啦，快啲趯呀，快啲趯呀。 我哋两个推住三轮车系咁走，七拐八拐咁跑到咗一条街。我睇一睇周围，我哋原嚟不知不觉咁跑到咗潘家园古玩市场嚟啦。呢条街上面全部都係卖旧嘢嘅，甚至连旧嘅毛主席像章、红宝书都有人收，好似各种嘅瓶瓶罐罐、三寸金莲着嘅旧绣花鞋、旧铜钱、旧家具、旧字画、老烟斗、古籍、瓷器、漆器，以及各种各样嘅玉石首饰，只要是旧嘢呢就基本上都有。肥仔有块家传嘅玉佩一直戴喺身上，呢一块玉是西北野战军嘅一位首长送俾佢阿爹嘅。当年呢位首长带住部队进入新疆，喺尼雅绿洲消灭咗一股土匪，呢块玉呢就是呢个土匪首领贴身所戴嘅。讲系玉佩，其实外形就唔系好似嘅，造型古朴怪异，上面刻住一啲乱七八糟嘅图案，似系地图又似系文字，都唔知系用嚟做咩嘅。呢块玉呢，肥仔俾我睇过好多次。我屋企以前古玩唔少，细个听我阿爷讲过唔少金石玉器嘅知识，不过呢块玉嘅价值年代呢，我就睇唔出嚟啦。肥仔想将呢块玉卖咗佢，换啲本钱嚟做生意，俾我拦住咗。呢个呢系你阿爹留返俾你嘅，唔好话卖就卖，我哋又未到走投无路，实在唔得啦，我就返屋企攞啲钱。反正呢几年我屋企嗰两位老人家补发咗好多工资啊。我哋两个见到路边有个空住嘅地方，就将三轮车停咗过去，喺附近买咗两碗老煮火烧当中午饭食啊。老煮火烧呢就是猪杂熬的汤，里面都是啲大肠之类的，切碎咗浸住，一蚊一碗，既经济又实惠。我呢碗辣椒放得太多，辣到我啊眼泪鼻涕都流晒出嚟，伸出条脷系咁索气。肥仔食咗两啖就对我讲啦： 老虎啊，呢几年呢本嚟想带你出嚟发啲财，点知依家全国经济都搞活晒，形势唔系一般嘅好，而系一片大好嘅。唔止得我啱啱开始摆摊嘅时候，全北京都唔超过三家卖流行歌曲磁带嘅。真系有啲连累咗你啊！你阿爹退休前呢已经系司长啦，享受副市级干部待遇，你不如翻去嗌佢老人家同你走下后门，同你响边个机关单位安排个工作，费事同我一齐受罪啦。 我拍咗下肥仔嘅大肚腩讲：兄弟，同你讲句真心话啦，我如果真係想去机关单位，随时我都去到，但係我唔敢去，你知唔知点解？肥仔係奇怪啦，问： 点解呀？ 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坐住唔喐，成个脑冇嘢諗，就係諗住嗰啲死去嘅战友。佢哋都喺我眼前仰嚟仰去咁，一睇见佢哋我心就快碎啦。 我哋依家东奔西走，忙忙碌碌咁做啲生意仔，仲可以查开我个心思，唔使我成日諗埋晒呢啲嘢。如果唔係我实黐线都得啦。我喺部队咁多年，第啲嘢冇学会，就学会鼓舞士气。我安慰肥仔啦。我哋而家呢都唔算辛苦。嗱，依家咪仲有得食咩？嗱，讲俾你知，想当年我喺昆仑山嘅时候，嗰啲先叫辛苦。有一年嘅春节，大家都想返屋企，好多新兵都喊咗出嚟。师长一睇咁仲得了嘅，即刻同大家包餐饺子食下啦。嗰餐饺子食到讲出嚟你都唔信啊。昆仑山冇任何青菜嘅，菜又比金都仲要贵，肉啊大把噃，真係名副其实嘅肉饺啊。海拔太高啦，水啊煮唔滚，饺子都係半生熟嘅。里面嘅肉馅都係红色嘅。你想象下嗰、那个係咩味道，就算係咁我都仲係食嗰七八十隻，差啲就将我撞死咗。冇辦法啦，嗰陣时滞得紧要啊。嗰几年根本都未食过熟嘅嘢。第二日啫，我就俾人送咗去医院啦，消化唔到啊嘛。个肚好似铁皮咁。你仲记唔记得红岩里头点讲啊？革命胜利嘅前夜总系最寒冷嘅。我哋嘅生意唔可能成日都系咁差嘅。录音带唔好卖，我哋咪卖过第啲嘢咯。我将录音机打开，两个大喇叭即刻放出音乐。由于录音机比较烂，音质好差，再优美嘅歌曲从里头播出嚟都好似打擦锣咁。但系我同肥仔唔觉得好难听，反正比我哋两个唱得好听得多啦。肥仔经过我一番深入浅出嘅思想教育工作之后，心情顿时开朗起身。随住音乐嘅节奏，摁下摁下只脚，擘塌喉咙咁喺度嗌：啊，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啦！港台原版唔买都嚟睇下咯，大出血跳楼价喂！过往嘅行人同周围做生意摆摊嘅，全部都用好好奇嘅目光望过嚟。我哋旁边有个摆地摊卖古董嘅男人走过嚟同我哋打咗个招呼。佢一笑，嘴里头露出一隻大金牙。大金牙揞出烟嚟同我哋两个一人递咗一支。我接过烟嚟一睇，咦，档次唔低噃，来老嘢嚟，万宝路食咗唔会当失路。大金牙一边同我点烟一边讲。 两位大爷，喺搬家园旧货市场卖流行歌曲，就真係得你哋先諗得出嚟嘅啫。 我索咗一大啖烟，从鼻里面喷出两道白色嘅烟雾，呢啲美国烟就係够坑。我抬起头对大金牙讲：唉，你唔好窒我哋啦，我哋两兄弟都係为咗避工商局，无意中就掟咗入嚟嘅啫。唞下就走㗎喇。结果双方一讲，原嚟都唔係外人。大金牙屋企係喺海南岛嘅，佢阿爹嗰辈係解放军南下时候过去嘅。屋企都係三爷嘅，一讲你老家係边度嘅，屋企啲长辈係几重几重嘅，边个师边个团嘅，原嚟大家嘅关系都唔算远。不过大金牙嘅阿爹就唔係咩干部，佢阿爹系个民间赌斗嘅手艺人，后嚟俾国民党拉咗壮丁，徐蚌会战亦就系淮海战役嘅时候啦。佢所在嘅部队起义参加咗解放军，佢本人一直响部队度做炊事员，响朝鲜战场上边将只脚冻坏咗，变成咗终身瘫痪。改革开放之后，从海南岛搬到嚟北京，收啲古玩做啲生意。会讲嘅就不如会听嘅，佢呀讲得好听，咩赌斗嘅手艺人呢，咪就是个挖坟盗墓嘅贼。呢啲呀第二个听唔出嚟，但係我从细就俾我阿爷凑大嘅，呢啲事佢讲咗好多俾我知嘅。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了。再傾落去，我问大金牙，你屋企老太爷当年做个摸金教尉，咁有冇摸出咩大种子嚟呀？大种子是一句在盗墓者中流传的暗语，就好像山里面的土匪之间谈话，没有说直接讲自己杀人放火的，都是一套黑话和切口。种子是指墓里面尸体保存得比较完好，没有腐烂。摸到大种子就是讲碰上麻烦或者是遇到僵尸恶鬼之类不干净的东西。干种子呢是指墓里头尸体烂到只是剩下一堆白骨。还有肉种子是讲尸体身上值钱的东西多。大金牙一听这句话立即对我肃然起敬，是都要请我和肥仔去东四吃叉羊肉顺便长谈。于是我们三个就各自收拾一起去了东四了。那欲知后事如何，我们就下次再讲了。